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的遇见文学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作品呢，我想起四个字，就是世事如棋。因为求学时期的时候呢，我曾经是需要读这个作品，但当时呢没有揀到它，是因为呢它的题材呢吓怕了我。 是啊，即是现在你好像被我又将你一军咁啦，就是逼返你要读中雅城的棋王，追返你要睇这本书。 我今日再睇呢，我发现原来当时呢我错失了一部好的作品。 嗯， 因为原来这部作品呢并不是只是讲捉棋的。 是啊，咁其实秋婷你识唔识捉棋嘅呢？ 我唔识捉棋嘅，但我爸爸呢佢係好鍾意捉棋，同埋佢都捉得几叻咁。佢亦都好希望呢将佢呢个棋艺呢传授俾我哋三姊妹，但我哋冇人想承继。 係啊，咁即係有啲可惜喎。咁但係我觉得你讲得啱嘅，就係话呢其实中亚城嘅呢篇小说棋王啦，写于1984年嘅。佢都唔系想推动呢个棋艺啊，或者系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呢好识捉棋。其实棋或者系棋王呢只系一个题目或者系一个切入点。然后俾我哋去思考咧，究竟我哋人生乜嘢系最重要嘅啦？最根本嘅衣食住行吓，即系话生存重要啊，还是系有一啲唔系为咗任何实际功利利益嘅？即系譬如捉棋吓，我哋其实点解要将个棋盘、将呢啲游戏规则喺度消磨咁多嘅时间咧？咁样咁，所以咧，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吓，睇呢一篇小说嘅人咧，唔需要识捉棋。事实上呢篇小说里边咧，大家唔使担心话佢里边有好多好复杂嘅棋谱啊。残局啊，要你去解说嘅，佢会出现一啲术语，但系嗰啲术语咧都系技巧上啊，或者系趣味上咧，令你觉得好得意，而唔系真系要理解嗰啲棋局嘅。咁事实上咧，钟亚成自己都讲过吓，其实佢同秋婷你一样咧，都系唔中意捉棋。 竟然系咁， 系啦，但系小说家好犀利啦吓，用佢小说家之笔咧写出嚟。令大家都覺得咧，鐘亞成係咪好叻捉棋嘅咧？咁 嗯，其實呢部《棋王》咧係鐘亞成嘅處女作喎。比較有趣嘅係咧，其實佢點解會中意文學咧？係因為當時佢仲細嘅時候咧，因為佢患咗病，所以令到佢中意文學。 是啊，所以有时生下病都有啲好处嘅，即係话係打发时间嘅时候呢就睇咗好多好多嘅名著啦。事实上我諗钟亚成自己都係一个好有天分嘅天生讲故事嘅人，即係说书人或者小说家咁样啦。其实写棋王之前佢有过一个口头版本嘅，即係用口嚟讲俾朋友听，咁啲朋友就哇你讲得咁好，不如写咗佢啦。咁就开始咗佢呢篇令佢一举成名嘅作品，亦都係到而家呢都係大家会传颂啦。头先我听阿秋婷节目前就说都还是一些中学甚至乎大学的指定的课外读物。 没错，其实呢话明是处女作，很多的小说家第一部作品呢不多不少呢都会将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一些影子放下去。你认为这部作品有没有呢？ 这部作品一定有的，因为小说讲的就是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知青的故事。生于1949年的钟亚成呢曾经是一个知青，亦都有很多这些上山下乡嘅劳动经验，咁而小说里边嗰个讲故事嘅叙事者咧，我觉得都系有啲似钟亚成嘅，就系、是、佢其实都系对棋冇乜特别嘅好感或者系兴趣嘅，佢只系遇到阿棋王吓黄一生，咁然后咧就系从佢嘅角度去将黄一生嘅故事讲出嚟啦。叙事者咧，佢都系好中意文学嘅，佢知道黄一生中意棋之外都中意食嘢嘅时候咧，佢都同阿黄一生讲咗一啲佢睇过嘅文学书里边嘅片段，譬如Jack London 里面讲饥饿嘅片段啊，或者系呢个巴尔扎克嘅《斯邦扣扣》里边吓，即系讲食嘢嘅片段，唔多唔少咧，我哋都会觉得啊，呢个人咁中意文学同埋咁叻讲嘢，就有钟亚成嘅影子嘅，即系令我哋觉得《棋王》呢本小说咧，系一开始嘅时候就有一种好强烈嘅真实感嘅。 嗯，我想问下黄念恩啊，点解呢个作品咧系要用我嘅呢一个角度嚟去睇《棋王》黄一生嘅经历嘅咧？ 同你头先讲嘅都有关系啦，即系第一人称个出发点咧，就系佢会令读者有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感嚟嘅，就系好似你话斋睇棋王嘅人，其实 精于捉棋嘅人唔系好多嘅，咁所以佢会带你进入一个唔识捉棋、唔中意捉棋嘅人嘅眼光去睇呢一个沉迷捉棋，同埋咧即系喺一个政治动荡嘅时候，会觉得啊何以解忧，唯有象棋吓咁样嘅棋呆子吓或者棋呆子嘅黄一生嘅世界里边，咁所以由佢自己出发嘅观察啦，或者系令到我哋更加会进入到钟亚成或者作者嘅内心啦，从一个唔系咁好捉棋嘅人咧。去进入的话这个叙事角度都是很有效的。 在个故事里面其实叙事者即是我和这个棋王黄一生建立了一份友谊和感情，其实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的呢？是因为本身钟亚成都很羡慕人捉棋捉得厉害，还是怎样？ 我反而觉得就是小说里面刻意就是讲这种友情是很自然而然而来的。咁就不是刻意就是说生死相许的兄弟情啊这样。咁故事开始的时候是我很喜欢一个片段，就是讲一个乱纷纷的火车站。就是大量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呢，而家我们要想象一下，总之就是要调配你去到一个乡间里面工作。咁就同很多亲人啊朋友要分别的时候。咁这个叙事者呢都是知青之一。咁但是他父母亲都不在这里，也都没有任何亲人来送别，所以呢心情肯定很落寞，见到另一个都好像没有人来送别的人，反而就不伤心，完全没有好像很唏嘘这样，反而就问你捉不捉棋啊这样，就开始了这段关系。但是呢这个叙事者本来都没什么兴趣，就是说哪有心情捉棋啊，现在生离死别，自己又无亲无故这样，没心机捉了。但是后来呢他的朋友就说棋呆子你在这里啊这样，这个叙事者才知道原来坐在他对面的座位这个只是挂着捉棋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棋王黄一生了，就开始了他们的认识。但是这段呢都没有特别去讲他们是经历了什么事会发生这个友谊，反而就是两个人都很真诚，没有什么掩饰自己的过去，而且他们本来都是一个比较孤独的状态，没有人来送行的两个知青。然后他慢慢观察到黄一生的一些特点，譬如说他的棋艺，就是说他之前听过他打遍无敌手这样，但是就好像对其他事都完全不理会这样。但另外呢他亦都好留意到黄一生对食嘢嘅专注，咁他就话他唔系嗰啲捉棋捉到可以唔食饭啊，或者系觉得棋先系最重要，他觉得食嘢都好重要嘅。喺佢食一个便当，即系话火车嗰啲便当嘅时候呢，就最体现到，其实嗰段都写得好好㗎，讲佢点样将每一粒饭都食晒，然之后再冲啲滚水落去，将嗰个饭盒里面嗰啲油呢都浮晒出嚟，饮咗面嗰层油，然之后再慢慢饮那个滚水， 甚至嘴角那粒饭呢 是啦， 都很神圣。 最犀利一个就是有一次他在推敲一个棋局的时候，隻手在督下督下火车那个台面的时候，有一粒米就跳下跳下，然后他就发现了就将那粒米都摆在个口度。这些很细致的情节呢，其实见到钟亚成的观察力和讲故事能力之余，就不用知道他再怎样喜欢吃饭或者喜欢吃东西，也都知道他不是说贪食啊、馋嘴啊，即要吃啲好精緻嘅嘢，而係佢對食物每一粒米每一餐飯佢嗰種嘅專注，其實同佢嘅棋藝咧都好似有一種關聯咁樣。 今日咧細讀嘅部分咧，你揀嚟嘅呢個選段咧，我係有啲意外嘅，仲以為咧梗係揀最最最精彩嘅最尾嗰個一對九嘅嗰個棋局比賽啦，點知唔係喎？ 如果大家有興趣，當然都可以睇翻嗰個一對九嘅大戰嘅。你而家想轉都得噶。不过呢我就觉得棋王呢篇小说佢嘅特色呢，就係佢真係唔係从一个沉迷棋局嘅人即係、就是、去出发，而係佢亦都不断去反复思考棋艺本来係一个人生本身实际上唔需要嘅嘢嚟㗎，即係一张纸、一个棋盘、一啲棋子，你当呢个係将军，呢、這个係冰卒咁样，咁其实係一个游戏嚟㗎。点解我哋需要呢样嘢呢？咁佢喺小说里面就不断係用一个对照嘅方式，就係、是、话食饭 這個就是人生一定需要的，你少一餐你不夠熱量就是沒辦法動動，你再少一餐一路下去你有生命的危險，所以他就去講究竟即我們中國人所講的衣食是本或者是衣食為本是什麼回事呢樣。所以我選擇的這個片段呢就是想講他們分別了之後，黃一生再次在他的勞動的大隊那裡呢遠道而來就去找敘事者，然後他很開心啦，就是大家將那個大隊裡面每人每個月分配的油啊、鹽啊，甚至乎即很珍貴的一些醬油膏啊，即是一些豉油這樣的物件啦，就將他們呢就煮了一餐盡量在山區裡面找到的很美味的食物，吃的呢就是蛇啦。我們現在聽一下這段食蛇的片段，回來我們再講鍾亞成的這本奇王。 我把蛇挂起来，将皮剥下，不洗，放在案板上，用竹刀把肉划开，并不切断，盘在一个大碗内，放进一个大锅里，锅底速上水，叫 洗完了没有？我可开门了。 大家慌忙穿上短裤，我到外边地上摆三块土杯，中间架起柴引着，就将锅放在土杯上，把猪腰喝完了，说： 谁来看看？别叫猪拱了。开锅后十分钟端下来， 就进屋收拾茄子。有人把脸盘洗干净，到火房打了四五斤饭和一小盘清水茄子。收回来一火葱和两瓣野蒜，一小块姜，我说还缺盐，就又有人跑去拿来一块，捣碎在纸上放着。脚轮远远地来了，手里找着一个黑木盒子。我问 脚轮：可有酱油膏？ 脚轮迟疑了一下，反身回去。我又大叫： 有醋精拿点而来。 蛇肉到了时间，端进屋了，掀开锅，一大团蒸汽冒出来，大家并不缩头，慢慢看清了，都叫一声好。两大条蛇肉亮晶晶地盘在碗里，粉粉地冒仙气。我收地一下，将碗端出来，吹吹手指，说 开始准备喂液吧。 黄一生也挤过来看，问 整着怎么吃？ 我说 蛇肉碰不得铁，碰铁就腥，所以不切，用筷子撕着蘸料吃。 我又将切好的茄块儿放进锅里蒸。脚轮来了，用纸包了一小块儿酱油膏，又用一张小纸包了几颗白色的小粒儿。我问是什么？脚轮说 这是草酸，去污用的，不过可以代替醋。我没有醋精，酱油膏也没有了，就这一点点。 我说 凑合了。 脚轮把盒子放在床上，打开，原来是一副棋，乌木做的棋子，暗暗的发亮，字用刀刻出来，笔画很细，却是算字，用金丝银丝含了，古色古香。棋盘是一幅卷，中间亦是算字，楚河汉界。大家凑过去看，脚轮就很得意，说 这是古董，明朝的，很值钱，我来的时候父亲给我的，以前和你们下棋用不到这么好的棋，今天黄一生来嘛，我们好好下。 黄一生大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棋具，很小心地摸，又紧一紧手捻。 啱啱就听完钟亚成的《棋王》入边嘅选段啦，咁啊听到都会猜测啦，其实 阿成可能都是除了捉棋叻之外应该煮嘢食都不错的。 我希望是这样想即是我觉得一个作家懂煮嘢食都挺有趣的。这一段呢比较难去掩饰即是如果你不懂煮嘢食的话要写这段都有点难度。但我喜欢他的呢未必就真的讲哇那些厨艺啊或者是怎样讲究而是在一个很贵乏的山区里面你什么都没有即是说想找一些醋来点一下啲蛇肉呢都冇咁阿倪斌呢就攞咗嚿草酸出嚟就话呢个本来我嚟系清洁用嘅不过你将佢加啲水呢其实佢草酸呢都 organic 嘅即係话呢有机嘅其实同醋差唔多味嘅咁好珍贵嘅酱油膏啦新鲜喺山里面捉到嘅蛇啦将个蛇肉拆骨之后呢就係蒸啦咁然之后用晒佢哋配给嘅油啦盐啊咁样。咁食完蛇肉之后呢个蛇骨就冇晒喎仲掹出嚟呢就再喺另一个窝嗰度呢熬咗个蛇汤咁喺山里面随手就摘咗一啲香草啊咁摆落去咁样。咁我觉得喺呢一度里面呢就见到知青生活里面除咗话食唔饱之外呢亦都睇到话喺一个无论点样差嘅环境同埋条件里面人有时都有一种本能嘅唔单止食嘢本能而系会令到生活更加美好希望冇嘢食之余我哋都尽量下食一餐好嘅咁同埋就係呢一班青年第一次见到黄一生啦同埋呢就介绍佢识喺佢哋嘅团队里面好出名嘅大家族之后呢个倪斌咁倪斌都系好善于捉棋嘅咁亦都系家传嘅将嗰个棋艺即系一代传一代咁嘅人物啦咁第一次呢同黄一生见面咁佢哋当然就系一见如故啦咁就开头嘅时候呢倪斌赢咗一局咁后来呢黄一生又赢返咁最后呢都系黄一生胜一筹呢一个嘅场面这个友情我觉得也都看到他怎样深化就是后来倪斌他有一副棋就是家传宋代的黑木的棋非常之珍贵的相对于这个就黄一生都有一副很珍贵的棋但是他那个含辛茹苦将他养大的妈妈去执垃圾的时候他就执人家那些用完的牙刷的牙刷柄就将牙刷柄切成小小粒咁然后打磨打磨到呢好光亮嘅一粒粒嘅好似棋咁嘅嘢。咁佢媽媽仲話呢因为我唔識字呀我费事呢自己刻错咗嗰啲字嘅名啦咁你搵人刻啦。咁但黄一生一路都冇搵人刻嗰啲牙刷柄佢媽媽传俾佢嘅呢副无字棋呢令佢即係觉得好珍贵嘅。咁呢两副棋係好大嘅对比啦即係一个家传之宝嘅有钱人家嘅棋咁但黄一生嗰个呢就係媽媽嘅爱。咁但係呢倪斌最后呢为咗黄一生可以过期报唔到名参加呢个区内大赛嘅棋赛的时候他希望帮他疏通的时候甚至愿意放弃了这一副家传很珍贵的古的棋。小说发展到这里我觉得那个人物的关系是越来越深刻。但是黄一生不愧为一个棋呆子他就说这样不是挺好即是我令到人家没了家的一副家传的棋。样有人都说不紧要他家里大把钱你可以去一显身手扬名立万就好咯。但黄一生都坚持不参加比赛。即使倪斌怎样讲话其实那副棋不是只是为你的都为我自己去调任啊疏通啊咁。咁但是呢黄一生都坚持不参加。结果他就是没有参加到我们读者一路很期待的就是一个正式的比赛啦。咁但是呢他就是同意整个比赛完了之后就另外再捉一场。咁找到个亚军季军出来啦。咁但是那个亚军季军就说我哋赶住走啦已经比赛了好久啦。咁黄一生说唔紧要啊你悭时间嘅话我同你两个一起捉。咁然后呢就啲人又听到啦其他有啲人又加入喎。咁加加下呢加咗成六七个人咁样。咁最后呢连嗰个冠军嘅人呢都加入战圈就出现咗即係秋婷头先你讲嘅以九对一嘅正规参赛以外嘅黄一生一个人呢係同九个人一起捉棋嘅场面。咁而且呢个场面呢仲相当戏剧化㗎就係话呢好多人观战咁你九个棋盘点咁多人睇呢就大家就将佢哋每一步棋呢就喺出面嘅大嘅墙里面呢就放大咁样画咗出嚟。咁每次行一步棋呢俾观众去睇到。咁但係黄一生用嘅呢係盲棋嚟嘅啫只係讲嗰啲步伐咁样。最后呢当然啦就係所有人都知难而退啦。慢慢一个一个击退咗之后呢就剩返呢个冠军㗎啦。咁原来冠军嘅呢个棋手呢佢就话行动不便所以佢呢就只係喺屋企里面呢好似黄一生咁样呢就将嗰个每一步嘅棋呢就搵个 仆人咧就踩单车咁样传过嚟，咁就非常之精彩啦。咁但系到最后大家都胶着嘅状态之后咧，呢一个冠军咧终于出现啦。咁原来佢咧就系一位老者嚟嘅吓，同佢讲：我终于见到呢个对手啦吓，而且你年纪轻轻咧，奇艺超凡啦吓，咁啊神机妙算，但系更重要咧就系你会道于禅啊吓，即系话有道家嘅精神吓，又有禅意，咁啊显龙治水，气贯阴阳，古今儒将都不过如此。呢一段咧，其实我觉得有啲虚嘅，即系我哋都唔需要知道其实系捉成点啦吓，就系总之就知道王一生嘅奇艺咧已经系好高超啦吓，而唔系佢好似年轻嘅时候咧就系见一个要杀一个咁样吓，即系非常之年少气盛嘅嗰种嘅奇。但系咧呢个冠军嘅老者咧吓，佢就话今日老老出面吓，即系话佢唔再叫人踩单车送呢个步伐啦，就话不如我同你平手言和啦，呢一局算系俾老老一个面子啊咁。咁呢段咧，我哋当然即系读者心里边好明白啦，其实就等于王一生系赢咗嘅，而王一生咧亦都非常之宽容，事实上佢亦都系筋疲力竭啦，咁所以佢就同意咗啦。咁然之后咧，呢个老者就话啊，不如我请你嚟我屋企，咁啊大家谈论下棋啦咁样。咁但系咧，王一生呢个时候就话啊，我同朋友一齐嚟噶，我都系同翻佢哋一齐瞓嗰啲礼堂咁样好啲啦。再次去翻翻去咧，我哋就见到其实王一生又好，或者喺篇小说里边都好啦，佢强调嘅话，捉棋或者系人有个人嘅每一种嘅天赋天分咧，其实唔系爱嚟成名啊，获得好处嘅。虽然我哋世俗嘅读者有时一睇嘅时候，哇！如果有王一生咁样嘅能力啊，梗系去出名啊、比赛啊咁啦。以今日嘅观点，咁但系喺小说里边咧，就唔系咁样吓。而且王一生最后即使有呢个咁大嘅出名嘅机会，佢都系翻翻同佢嘅朋友一齐，佢依然觉得人生最重要，始终都系食饭吓，衣食为本。咁而小说嘅最后咧，就是有一个似乎很平淡的收结的，就是这个叙事者就说啊，咁啊回到去王一生就睡到好像死了咁啦，然后呢他就在外面见到即是一些劳动的人民这样经过，咁他就说如果人生没有了这些日复一日要做的事，怎会有这个乐趣呢？即是平凡人其实一定要有一个人生的节奏，那我们才会体会到乐趣的。即是似乎这里你会觉得啊，为什么明明讲去这个这么精彩的大战，最后又讲回人衣食之本呢这样。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少少一种文化回归，或者是道家的精神，即是同自然合一啊，人的生活的规律。可能有人呢就话其实棋王的解读呢都有好多方法的，即是除了究竟他是叫我们最好握手言和啦，不要去得太盡啦，好像一种道家或者是平和的心态的宣传啦，还是我觉得亦都可以反过来看的，即是好像刚才小说的结尾讲下，人生都是每日即是吃饭等等都是最重要的，你捉棋都不可以超越这样东西的。但是你又反过来，即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平凡的規律就不会有这样的乐趣啦，但是如果人生你没有一种超越的寄托，即是说你没有一些兴趣，没有一些不是你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的兴趣，譬如即是香港有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啦，样其实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跑呢，还有其实都挺辛苦的嘛，而且要练习会受伤等等，人有车搭过你不用跑过，但为什么人都会这样去跑，即是大家我想有一种的寄托，而这种寄托无论是什么都好，它的核心都是它不是跟我们的柴米油盐衣食吃饭密切相关，而是我们自由意志觉得我要做一样东西。所以我想翻翻嚟秋婷节目开始讲嘅时候，呢篇小说佢嘅好处就系佢唔系宣扬呢个中华棋道系点样，而系佢想讲嘅一种吓中华棋道不进不退，佢就系带出一种文化嘅寄托或者系愿望，就系希望中国人可以有一种心态，首先就系回归翻呢个文化里边，譬如话唔好太过气盛啊，或者系斗争啊咁样吓，而系咧去翻一种平和握手言和嘅吓一种和平大同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亦都是强调世事如棋，即是在一个很纷乱的世界里面，其实人是必然有一些超越精神所在的寄托，人才是为一个人，人生才有意义。 咁其实呢有啲评论人呢就称赞阿成嘅作品啦，咁有人就提出一点呢，我想问下你究竟你点睇嘅，就有人话呢一个作家能够呢写咗1000字入面呢都冇一个的字呢就係文字上面嘅功夫你点睇呢，系唔系呢？ 因为钟亚成嘅文笔呢就好多人称重啦，咁有好多比较特别嘅评语啦，呢个评语我第一次听嘅啫，咁但係呢我亦都可以了解喎，咁就係因为呢阿成嘅语文呢係比较是古雅的，我自己觉得，因为他亦都看很多古典的名著啊、四大小说啊等等啦，他很多的养分都有即是中国的古典的小说里面来的，他后来亦都有很多散文啊会提到即是这一点啦，譬如我都很推荐的另一本散文就是闲话闲说啦，就是大家想知道为什么阿成的中文那么好呢，可以看闲话闲说啦，这样。所以那个没有的字呢，我想是只是一个例子啦，就是说那个文字很干净，或者是我们看一些古代或者是古典一些的小说，或者刚才我讲的老者那段说话，就是说他怎样遇到于禅啊、神机妙算啊，这样其实都不需要这些的了妈妈啊，这些是现代汉语有的用字这样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参考啦，其实好的语文呢是没有一条通则的，即是如果个个人写的都好像钟亚成这样，我觉得也都未必是一件很理想的事咯。 咁其实睇小说咧，除咗娱乐以外咧，都可以有好多嘅得着嘅。今晚咧听咗阿成嘅作品咧，《棋王》咧，其实入边咧当中都唔少嘅人生嘅哲理嘅。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8:30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